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二啊，我们还是把这个大家之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的一些集锦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两位啊，都是来自大搜家的，一位呢是郑鑫，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叫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大家呢有什么样关于房产的这种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节目呢是从每天下午的这个2:30到3:30啊，直播时间晚上呢是7:00到8:00啊，也是我们的重播时段。那大家呢可以挑自己这个适合的这个时间来听一下，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看到了以后呢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另外呢我们给大家的福利还是继续啊，就是大家只要有房产法律的问题，您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这个手机号啊一起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好吧，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嗯，有位朋友想问说，这个总价800万以内，说能买到万柳学区的这种两居房吗？ 其实万柳来说，在北京我们说其实算一个就是整体偏豪宅的这样一个区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万柳整个区域来说环境是非常好了，那周围包括有万柳公园、圆明园、颐和园，那还有就是大家知道的北京唯一的一个水上航道，就是昆运河，从圆明园、颐和园一直到玉渊潭的八一湖，可以说这个区域的房价是整体金价是比较贵了。如果再找800万以内的学区房，目前来说可能不太容易。 对，主要是刚才郑鑫也说了，万柳这个区域各项都比较好，还有一个是也是最给力的，就是万柳这个区域学区非常的好。那800万以里想买个两居，其实不是没有，但是非常少。为什么少呢？第一个就是说，出的少，就是说这个区域你知道好，别人也知道好，人家也不可能卖。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区域这种小的小一居、小两居本身的房源也比较少，所以说 大户型， 对，大户型居多。你像就比如咱们所熟知啊，像蜂鸟家园呀，然后这个剑桥博屋这些盘，几乎都是1000万以上的大户型，总价1000万以上起。所以说您要想买，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多下几个这个对这个 app， 然后自己去平时多浏览一下，然后多碰碰，只能是这样。 确实 太少了， 那边的学校氛围在整个海淀区来说都是算比较好的。那包括它 也临近了像北京大学、人民大学。 嗯， 那我们都知道，在海淀这个学校的氛围好到什么程度？就是人家说学而思这个学校在朝阳区开不下去，家长没有理的，到海淀。所有家长 是吧？ 对， 而且西城也是啊。所以就是，其实我知道万柳整个这个，它不光是学区的问题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好像就是它这附近有很多那种中高端的一些楼盘， 对 啊，然后价格反正都挺高的，好像是那一片儿啊。 对、 嗯、 对， 嗯， 像那个万柳书院。 对，那个属于著名豪宅了。 嗯， 而且说像800万想买个两居，其实真的挺费劲的。 嗯， 你要说想买个一居，开间儿。其实可以， 哎，那我觉得干嘛非得在海淀呢？比如说800万的话，我觉得可以在西城，其实能买到这种小一点的，小一点的一两居也是可以的。 对， 而且 没听的那种小两居能拿下来。 对，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他就说必须得在万柳，而且是学区，肯定是看中了万柳这个地儿。 嗯。 估计是奔着中关村三小去的，中关村三小不是搬家了吗？ 嗯， 那新校区就在万柳。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非得追求这种顶级的学校，还是看家庭氛围、小环境。 嗯，而且呢，不能说因为这个买个房子让自己这个住起来很难受啊。 对， 就是毕竟你可能怎么也得住6年的嘛，对吧？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800万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找到，因为我学校西城啊、东城啊、海淀啊，就是、其实整个。学区都还不错，就是没有说特别差的那种学校， 嗯、 所以尤其我觉得西城普遍可能都还比较好，所以你找一个差不多的一些地方，然后买一个这种小两居，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也不一定非得奔着那个点儿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说到时候真正您孩子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地方一定属于这个学校？ 对， 这个还说 不好，真不一定了， 对吧？ 所以说也别太钻这牛角尖儿。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只要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问题，有位朋友问说12月初啊，说他们在北京呢买了套小两居，是北京户口，由于呢这位朋友的这个工作这个居住证啊过期了，而且两个人呢并没有领结婚证，所以房子只写了就是他等于他媳妇儿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媳妇儿是北京户口嘛、 嗯、 说就请问说我们领证之后房产证能否加我的名字，说如果不能的话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这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两个人媳妇儿婚前有一套房，但是两个人一起买的，就只写了媳妇儿这个名字， 嗯， 可不可以加名儿？这个如果是全款买房啊，就是可以直接去携带你们的结婚证，然后身份证、户口本，就直接去这个所在城区的过户大厅就能办了。但是如果这房子是贷款买的，贷款没还清，现在还不能加名，也就是说想加名的话在贷款之中不能加， 嗯， 必须这房子贷款还清了，或者说您是这房子就是全款买的，那就随时可以加了。 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夫妻之间，其实更名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对， 加名、啊、 加名简单， 对对对， 去名就比较 对 比较 加名或者是更名都还比较简单， 对， 另外呢，这个再来看一下这个啊，对，我们还得再说一下哪种情况是不能够加名的，或者什么时候才能加名，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吧。 对、 嗯、 两种情况是不能加名，您就记住，第一个是在按揭中的房子不能加名，就刚才小陈说了，还有就是全款买了，你把这房子做了抵押，就是这房子上头有贷款或者抵押都不能加名，这两种情况。那什么时候能加名呢？第一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贷款前可以加名，然后贷款完清全还清，就是贷款以后可以加名。 嗯， 那全款买房子是随时可以加名。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说想问一下经适房上市交易的前提是什么，还有就是贷款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 这个经适房它分一类经适房和二类经适房，咱们先说一类啊。这个一类经适房如果就想上市交易之前了，需要达到这么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您手里的这个契税发票或者是房产证这个日期满5年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有的区是这样，有的区就不用啊。就是说去这个户籍所在地这一个保障办公室去开一个这证明，只需要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上市了。嗯， 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昨天晚上有一个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公众号的一个问题啊。 嗯。 然后呢，这位朋友比较纠结，他说：“火麒麟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居住的是一套单位当初分配的一套建筑35平米的一个公租房。 嗯。 啊，那现在呢想改善住房，可是呢就是因为近几年啊也没这个出售产权，就那个公租房啊。 嗯。 然后呢不能将这个房子这个不能将此房这个出售。 嗯。 又因为是单身，就买了商品房之后吧，这个公租房就又无法买了，怎么办？我觉得这还得看他自己想要哪个吧。 35平米的公租房是吧？ 对对。 然后他现在等于就是说，如果要自己买的商品房，这个公租房可能就得要放弃了。 就是可能没办法买了嘛，就是因为他是单身嘛， 哦、 可能一户口就只能有一套房子嘛。 啊、 哦、所以就是我这个怎么办？问 这就肯定得看您啊，您要说这个，如果想的是住这个公租房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还得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那就别想了，有钱然后有资格就买吧。 嗯， 如果您就是说现在想等等不想买呢，然后就想说再等等政策也好，或者说再等等房价也好，那您就先住着这公租房。 对，您对您现在是单身，那就是说现在如果是假使没有就是女朋友之类，还是自己住着，然后离单位又比较近的话，那住着比较舒服，其实也不用什么纠结。那就是说生一般我们换房或买房都是家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想改善嘛， 就是想改善， 可能想改。但是我是觉得说，您就是说要像现在这种情况，您是又想买商品房，又想买公租房，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 所以呢，还是得看您。如果说这个您又想有这个想，那就赶紧结婚啊！ 对， 对，一个家庭才能有两套房嘛。所以就是，如果单身的情况之下，那您只能二选一，这个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要不然你买了商品房，这个就先租着，先这么住着。但是，如果您就单身的话，没有办法买第二套的。 是。 对吧，这个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哈。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说本人呢有北京经适房住房一套，已经满五年了，说如果出售的话，第一个除了正常的二手房的交易的税费，还需要缴纳什么税？土地出让金吗？要需要多少呢？还有就是房屋出售之后，经适房是否就转为商品房了呢？ 这个咱们可以接着刚才上一个那个问题说呀。上一个问题说这个经适房有两种，有一类跟二类。那一类经适房那个可什么时候可以交易呢？就是说那个契税发票和这个您这个户那个房产证，任意一个到了五年就可以出售。那出售之后那个转成二手房需要交纳一个什么税呢？那如果是2008年4月11号之前购买的这经适房，要交一个计税价格10%，缴纳这个税。然后如果是这个2008年4月11号以后购买的经适房呢，按计税价格与上次购买价格的70%缴纳。 嗯， 然后这个缴纳之后出让之后就可以转为商品房了。 嗯， 那刚才咱们说了一类经适房，那现在说二类经适房。二类经适房一般都是这种回迁房。回迁房为主的这种呢是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的，随时都可以上市交易，前提是房产证在您手里啊。 嗯， 那过户时缴纳一个3%的土地出让金就可以了。 嗯，这个一类和二类，一类是什么类型的房子？ 一类经适房它的房本是两限房房本。 嗯， 那你就是必须满五年交易一次以后，它的房本就会性质就会改成商品房。 嗯，这个两限房是怎么就其实是那种保障房吗？ 对对对， 就是保障。 两限房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房屋历史上，它跟公租房，然后那个这些属于一种福利房吧。 嗯， 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 对。 二类经适房就等于回迁的这种房子。 对，回迁房居多。 回迁房居多。 对， 明白。 它交纳土地出让金以后，房本就会变成商品房。 嗯， 那刚才说那个两限房的房本，就是说我们拿到以后，其实是相当于我们最开始经适房经济适用房是为低端保障人群，那可能这个两限房是稍微是中端的。 所以就是大家要理解啊，就是说可能不知道自己这个房子要交多少税，交多少钱。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您楼下 都有一些这种中介吧， 是， 然后他具体给你算一下，因为每个房子的面积不一样，和他所掏的这个价格其实也都不一样啊， 对，是， 所以让他具体给您算一下，您大概就知道我这个房子要交多少钱，要交多少税了啊， 嗯， 让他给您算一下。不过大概的规律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个，比如百分之几的这种哈， 对，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再看一下下面朋友的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专家，总价700万以内想买个复式，在北边或者是东边选，请问有什么推荐吗？ 这个想买复式的人其实还挺多的，这个复式啊就是咱们理解的呀，有一二楼，有一二层， 嗯， 然后好多人都觉得有老家里有老人呢，觉得上下楼梯不方便，但是年轻人呢、 嗯、 挺喜欢的， 嗯， 觉得一层可以会客，二层呢自己住当书房也比较安静，私密性强。这位朋友说总价700万内，在北边和东边选， 嗯， 这两个地儿其实还差着价呢。咱们先说北边啊，北边的复式集中在，嗯，给他推荐个区域吧，可以去回龙观看看。回龙观这个区域，第一，它复式的户型和有复式这户型的小区比较多，可选择性比较强。 嗯， 还有一个地儿就是说，这个回龙观这个区域啊，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无论是交通、商业区域的一个区域内的教育都不次，可以说是一个，嗯，不用出回龙观这个地儿，衣食住行全给您解决了。 嗯。 嗯，回龙观这个区域，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区域这个复式户型比较多嘛，可以去什么风雅园，然后什么龙泽苑啊去看看，180平的大四居，楼上楼下的，这个钱能拿下来，700万能拿下来。 嗯， 那东边呢，其实说，嗯，东边肯定买不着这么大的了，然后可以去四惠看看。四惠，嗯，咱们都知道一号线的终点站在四惠，有地铁。然后周边的商业环境也比较好，像挨着 CBD 啊，肯定是在商业这块比回龙观要级别要 高 一级别， 高一点， 对，高一级别。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啊，嗯，可能面积您就买不了这么大的了，能买一个80平左右的，这就得看您自己选了。想住大的，您就往北边远了看看，其实也不远，回龙观。如果您就想在东边选，然后嗯繁华点，然后那个都市的这种气氛浓一点， 嗯， 去四惠。 嗯，另外还有，我还推荐一个东边，还可以去那哪儿看、啊，去那个就是长营啊， 嗯、 还有就是那个黄渠啊，反正就这一片啊，里边也有不少复式。然后呢、 嗯， 可有大有小，因为那边的房子呢，大多都是2000年以后的房子， 嗯， 就是物业其实也还好啊，就是也还算、 就是、稍微远点， 对 对， 其实也还行，不远，因为在长安北路嘛，有6号线， 对、嗯， 其实也不远了啊，比四惠也就远一点而已。然后呢，所以而且东边这个环吧，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它是比西边环要窄。 对， 就是 它这个环与环相距的距离要比西边要好、嗯、 所以说呢就其实也远不了多点，而且现在那边的各种配套啊商场都很全，你也可以去那边看看，然后那边的复式呢有大有小，而且有的还带露台、 嗯、 还挺好的。 对、 啊、 这几个地方包括回龙观还有刚才高老师说的长营还有东边这四惠都挨着地铁、 嗯、 都交通都非常方便。 对、啊、 嗯， 所以700万其实我觉得还是能买个不错的房子了。 对、 啊、 挺宽泛的、可以多看看 都看一看、嗯、对，然后真有钱啊，我觉得真的，哎，想买哪不行吧，这是吧？对，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在2014年的时候申请了共有4笔助学金贷款，其中呢有2笔逾期3个月，后来我一次性结清了，之后就没有逾期记录了。请问这样我还能购房商贷吗？ 他这个商贷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一次结清以后就没有逾期记录了。那就是我们说90天以上的就可能比较难以申请公积金，那就是包括你申请商贷以后，他说有2笔是逾期3个月，那可能面临商贷的问题，包括可能是利率上浮，或者是贷款额度比较低，那情节严重的可能会影响无法进行商贷。他这个还算。嗯，他这个情况还算比较好的，不是特别困难。 反正我觉得您可以查一下您证信吧， 他肯定是查证信 查出来的，是吧？ 对， 嗯。 然后自己心里可能也比较毛、嗯， 对。然后这个也可以问一问银行吧，我觉得各个银行可能是不是政策也不太一样，可以问一下。 如果是他想，如果就现在想贷的话，其实还可能真的会被卡，因为现在的信贷 不是那么容易带下来， 嗯， 然后可以再等等，或者是说您就想问问的话，就别逾，肯定是第一就是以后就别逾期了， 嗯， 这个肯定是，嗯， 对。好，另外一位朋友再看一下啊，他说专家好，说母亲的房屋过户给我，说还有剩余的这个贷款，我怎么去操作？ 这个房屋贷款肯定是不能走这个赠与， 这应该怎么都得贷款完了之后，嗯，就是全款都还清了之后才能够去走吧，就是买卖或者说是这种买卖没关系啊，就是赠与啊什么的， 对， 是吧？ 他 首先 是必须得先把他母亲的这个房子的贷款先 还 清了才能赠与给他。 嗯， 那个直系亲属之间的这个房屋赠与大概就这么一个流程啊。第一就是说赠与双方到公证处办理一个赠与公证手续，公证是第一步的，然后领取一个这个公证完了这个有效书，就是公证书。第二步呢，申请人就比如是他吧，因为他也行，他母亲也行，到那个测绘所办理一个面积测量，领取结果之后，然后这个申请人再到这个征收契税这个窗口办理一个完税的证明、完税手续。领完这个证明，申请人备齐这些资料，到收件窗口领取赠与登记的这个赠与登记的手续。最后，收件人员领取他这个手续之后，交一个那个登记费，差不多这个手续就走完了。然后最后就是说领取这个这个赠与的这个房地产税证，这一套的这个赠与手续就算走完了。 嗯， 就是说咱们一老百姓，普通老百姓自己走这赠与，其实还是第一手续比较复杂，第二如果不知道的话会没有门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其实可以的话，其实我建议他呀去找一个正规的这种第三方帮你办理的中介，花不了多少钱， 对， 然后第一方便，第二你也知道该怎么做，第三不浪费您时间， 对， 要不您自己的话真的挺麻烦的， 对，而且现在好像就不用这个公证了，好像 不用公证， 好像不用公证了啊。然后就简化了很多，但是呢，毕竟可能你还得申请，比如说你有没有资质啊，或者是你有没有，这点还得查嘛。最好还是找一个中介，因为中介费吧，其中我觉得最重头的还是他帮你找房子， 对 这个方面他收的比较多。那如果你又不需要他找房子，我只是一个赠与或者怎样的哈，其实费用不高。 对， 大家其实是可以承担的，然后让他带着您去做一些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而且就是说在看他这个房子吧，如果是满五唯一面积在90平以下的，那他自己走买卖可能又比走赠与的交易费要低。 对，因为如果能走买卖，就是双方都是这种满五唯一啊， 对， 就是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房子什么的，那你走买卖那肯定会表，当然还得必须是面积要小啊，别 90平米以下， 对，别超了140什么这种不行。 而所以就是建议这位朋友就是找一个正规的第三方中介，然后看看你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告诉给他，他会给你选择一个 比较好的方式。 对，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就交一个1%的一个契税嘛。 对， 但是如果赠与的话，可能会交3%。 对， 但是还有一点啊，这点还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如果你走的是这种赠与，那你的这个就你要是要再出手买卖的时候，就他是按照你赠与之前拿到那个房本的那个日期来走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你是一个直系亲属这样一个赠与的关系，那你在卖房的时候就不按你这个新赠与的这个日期走，就按之前比如你的契税发票那个走。所以如果你有中间可能这一两年可能就要出手的话，那可能还是走赠与比较值。那如果你走买卖的话，那可能他就得按照最新的这个 满五 房本日期来算这个满五唯一这个满五年这个事儿了。所以还是要看大家自己的这种选择啊。好，我们来下面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请问一下，这个两限房可以赠给子女吗？需要什么手续吗？ 两限房满五年是可以转让给子女的，但是也是需要缴纳一定税费的。 就跟买卖一样嘛，我觉得其实是吧。 对，对。然后还要就子女在京有购房资质。 那肯定的，就没资质肯定受不了房子。 对， 其实就跟走买卖是一样的嘛。 是， 毕竟那个土地这种还是要交的嘛。 是 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说首付大概能拿出80万，公积金呢应该是能贷款120万吧，想在西边买房，请问能买得到吗？那一共也就才 200万， 这有点悬吧这个。 能买着，但是您就得去北京最西了，门头沟去看看。然后门头沟也不能买一个， 而且还得小的。 对，两千年以后的这种次新房，得照着八九十年代这种房子去看。 嗯， 然后那个可以看看那种门头沟也有一些老房嘛，就是六层的那种板楼。 对， 嗯，虽然就是说可能物业还有那个小区里边可能比较稍微就是老一些嘛，但是，能买一个45平左右的。 其实靠近门头沟，包括石景山，然后从进街往西，就是广宁村、高井、五里屯，然后八九十年代这种六层房子，如果就是想买一套房子的话啊，然后那边房子还是可以挑一挑，就是对户型啊、面积啊，包括对这个年代都别太挑剔了。 好吧，然后我觉得如果不是在西边的话呢，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看一看嘛，对吧？就是这种小户型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只不过呢就是得费点心。 嗯， 对， 可能交通也不是很便利。 没错没错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这个房子就请问这个父母赠与给子女，那子女已婚了，那产权算子女这种单独所有吗？ 这个房子赠与您女儿时，赠与合同中只要是明确了，比如说合同中我明确写了就得归我女儿所有，那这个房子就是单独归您女儿所有。离婚的时候不能分割。那如果您没有明确，那这个房产就算 你赠与双方的。 对对，这个点您要写清楚，然后合同一定要那个把这点列清楚，最好公证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根据婚姻法呀，那个夫妻一方所有的这种房产都包括什么，我现在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说一方的婚前房产，就比如说男方或者女方婚前自己的房产，这种算是比如离婚以后算夫妻一方的房产。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购买新商品房时，那个合同备案的日期早于结婚，就是您那个结婚登记的日期，这种也算个人的财产。第二个呢，就是说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规定了只归夫妻一方，这就是刚才咱们那位朋友问的，这种也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第三种，婚后由一方的父母出资登记在出租人子女的名下，定为个人房产。比如夫妻二人结婚了，那这个房子呢就是女方这个家长出钱买的，并且登记在女方的名下，这也算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只有这三种情况。 反正吧，就是现在这个关于这个夫妻这财产这事儿吧，就是之前能约定好就约定好，是吧？ 说清楚点。 对对对，省着到时候出现各种问题啊，然后呢，提前都要做好各种方面的一些准备啊。如果你只想给其中一方的，那就好好的说清楚，是吧？ 对 对，然后把证据留好了。对，我们这边有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赠与的这个就是公证这问题啊，然后说，哎，那他说现在不公证。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健美蒲格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兴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那有了房有了客，那需求就大，所以说就滋生了这种黑中介它成长的土壤，那自然黑中介就多了。 嗯，大家看这个东五环和北五环是重灾区的话，其实我们看这两个区域的这个房子基本上是我们在2000年以前像早期的回迁房还有一个经济适用房的一个成堆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比如说我们那种那时候的有投资购房的人还有回迁的人，可能回迁房的人手里有大量的这样的房子闲置，他呢自己又懒得打理，那图了省事儿就把这房子全扔给这小中介了，这些黑中介说了我帮你去那什么吧，打理吧。 嗯， 那所以呢就疏于管理，那不愿意去自己不愿意去做，交给这些人做，这些人可能就包括漫天要价呀，然后就是去克扣这些租金啊，这些也是导致这个黑中介蔓延的这样一个现象。 嗯， 那你说有的人就问了，那如果我遇到黑中介怎么办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说可以先去这个工商局有一个企业信用的这个网站进行查询一下，输入这个黑中介的名字就可以查出来他到底备没备案。如果这个黑中介公司已经备案了，那可以去这个住建委网站进行一个投诉举报。如果他直接就没备案，那就可以直接拨打咱们这个市民热线，就直接打电话举报也可以。 嗯，所以啊，我倒是觉得其实还是在大家自己吧，就是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哈。 嗯， 主要其实上当还是因为贪小便宜啊，大多数都是这个造成的啊。然后也不要尽量听这种各种忽悠啊，还是找一些就是好歹大一点的是吧，这个连锁多一点的， 对， 就是看着放心一点的是吧，啊，这样的才能避免很多的这种事情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条信息。房东呢坐地起价，中途变卦，被中介忽悠吃差价啊！但凡有过租房经历的人，大多都会遇到这样的闹心事儿。而最让租房族烦心的，莫过于这个居无定所的这种焦虑。如今在国家鼓励住房租赁的政策支持之下，各地政府呢也搭建的这个住房的租赁交易服务平台也是陆续上线。那这些租房市场的国家队，有望成为租房族焦虑的一个终结者。 嗯，就是。包括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成都首批国有租赁这住房入市呢，我们了解一下啊，就在这个成都展开这个试点里，这样房型呢是有单间、两居室、三居室、四居室这四种房型，那租在整个这个租赁的竞价的期间呢是一个小时，那我们起拍价呢是由第三方评估公司进行，然后基本房租最后成交价是基本低于市场价。那我们看那个在成都首批推出的这个2200套国有租赁住房里的，已经是完全向市民公开。怎么租呢？那有意向的这个市民可以登录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然后进入到这个报名，然后还有可以参与到后期这个竞价当中。在我们可能会担心他会不会有人就是把这个房源都把控住呢？我们这个租赁呢是经过身份证实名注册的，一个人只能竞得一套。那在整个合同中呢是鼓励长租，那整个租金呢是不超过5年，租约期内不涨价。 嗯。没错，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整个这个比如说北京啊也尽早能够推行这种政策啊。 嗯、对，成都是个先例。然后有人就问了，那个咱北京这个租赁住房到底什么时候 、啊、 其实已经在建了，像丰台、丰台现在已经有3到4个。像卢沟桥的那块 有点远，说实话， 对，稍微远点 我们盼着这个二环内能有。 其实有了这个试点，也不能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吧。我们觉得就是北京综合了以上的它的那些试点经验，这些都是指日可待的。 嗯，好吧，那我们来看第三条信息啊。从2017年的10月以来呢，短短3个月的时间，全国呢就有近20个城市和地区发布了引进人才的新政策。那这些政策大都呢包括针对特定人群提供落户以及购房等一些优惠。那在二线的城市当中呢，有成都啊、济南、厦门、石家庄等等，放宽落户门槛。那武汉呢，甚至直接发行了人才的这个住房券啊。3-4线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有昆山、泰州、这个常德出台引进人才的一些购房的办法。你比如说泰州采购这个购房券也是哈，引进人才啊。 说白了，这几个城市为什么这么积极呢？其实就是想把人留住。 嗯， 只有人留住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包括商业产业发展才有一个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推进。 嗯， 咱们以天津为例子啊，天津它是这样引进的。对本人或者直系亲属名下那个无合法住房的，那可在其长期租赁的房屋社区进行集体落户。也就是说，因为我本人或者说我的那个直系亲属没在天津没有房子，那我可以在这个我现在租赁的一个社区进行集体落户，也就是说我的户口可以落在这儿。这个其实就是留人的一个可以说比较有效的这么一个办法。那总结这些城市呢的新政策，对落户放松，购房者呢首套未限购，提供购房补贴，其实也是一个把人留住的这种措施。 对，包括天津、青岛，他们其实做这个，包括外来人口市民化，然后城中村、城边村的人口市民化，然后还有农村居民就地市民化，其实都是加快了我们城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进程。其实很多人都说了呢，这个20多个城市开放，那是不是就又开始楼市会反弹？其实刚才小陈也说了，这个跟楼市还不太一样，是引进人才的一个具体的措施。 嗯， 对，未来可能去年啊，咱们全国的楼市都是以县为主，那今年呢，肯定就是推行细化的这种政策，那就是一城一策、一城多策这种政策都可以进行实施。不仅咱们说这个楼市的政策不仅仅是限，它肯定也有放也有限，它只是不同的一个政策而已。嗯， 没错。好，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条这个信息啊，说全国各地人才呢争夺战也是日益激烈哈，但这出戏码呢并非是你想象那么简单。扒开以这种人才引进为幌子的这个落户中介的外壳，你会发现里面隐藏了一条代办落户买房的一个灰色产业链啊。调查发现，随着全国各地纷纷祭出的人才引进的大招啊，这个某宝上还什么代办户口这种生意啊，似乎也是火热了起来，价格几千元、上万元是几十万元不等啊，这个还真是哈。 对，入户代办的这个城市，大家仔细发现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国楼市这种热点城市，基本呢都有出台过人才引进的这种政策。那人才引进，所以这个户口就比较吃香。有了这个吃香的政策，那就开始了有一个这个刚才高老师说这个灰色产业链的形成。比如包括北上广深、武汉、杭州、成都、天津，然后包括青岛、厦门这样的热门的西安、昆山、惠州，甚至惠州苏州这种城市，热点城市都在此列。那我们看这个相继出台的人才引进和落户政策，其实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对这个人才的界定呢，学历是一个硬性指标，研究生、本科都属于这种人才范畴。那相应的，其实落户呢也就比较容易了，专科根据各地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地方规定的是专科首套房是不限购的，那有的地方规定的是必须紧俏专业才可以落户。没落户也能，没学历也能办落户呢，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下当地的这种情况，那是不是你真的落户以后，我可以满足了这个政府的需求，还是代办公司给你进行了一个这种口头上的瞎承诺，我们一定要谨慎才可以办理。 嗯，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说这个昌平的这个住建委呢，1月22号发布了一个这个公告啊，说这个绿海家园呐、中骏四季家园、翡翠家园啊，这三个项目呢，将在明天启动这个申购。不是明天了，就是这个 1月23号， 对，启购申购。说这三个项目的房源一共是3326套，而盼望已有的这个东西城的申购家庭呢，此次也有665个房源啊，专项提供给大家。 这次咱们这个共有产权房这个申购是共有产权房申购以来供应量最大的一次。光昌平就有三个项目，那不同于以往的，以前呢，东西城这个朋友可能就说，哎呀，没有我们的房子呀。那这次他们终于等到了，就是稍微远点儿，在昌平这三个项目最近的是这个，翡翠家园这个项目在北七家，剩下这两个项目呢，都在 西北六环内外， 嗯， 所以说位置稍微远一点儿，然后那个最远的可能他在咱们去过这个八达岭奥莱，他在八达岭奥莱那边呢， 嗯， 所以说除了北七家这个项目之外，那两个项目呢比较适合在昌平本地工作生活的人群， 嗯， 那如果说我住在那两个项目，然后每天再去城内上班， 有点远， 其实比较不现实， 嗯， 那如果您说比如我在北部上班，上中关村啊，上地西二旗、望京这种区域，如果您选择开车的话，住在申购这个北七家这个翡翠家园其实还比较合适， 嗯 嗯，每天开车走这个走这两条高速路吧，就是稍微堵一点儿，然后反正北七家这个项目位置来说比较不错，您可以多看看。嗯，如果说呢，如果说我这三个项目都不喜欢，其实还今年供应量 挺大的，很多 的，再等等也可以。嗯 嗯。反正就是北七家，我觉得它以后的发展其实还是不错的。 对 啊，这个而且那边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小别墅啊， 对， 是吧？这种中高端的一些这种房子。 嗯，北七家这块这两年的土地市场挺热的， 嗯， 包括这块我们也去看了，这块呢，它的中高端项目很多，包括新房、二手房，它的改善型的别墅类、洋房类都非常多。所以说，有这些高端人群，它未来的配套。包括那个未来科技城也在北七家这个区域， 嗯， 那大概5至10年之内建好， 嗯， 所以说它北七家这块的未来发展的潜力非常大。 对，你看包括太和、远洋、绿地， 嗯， 那这些开发商刚才小陈说了，就是中高端项目进入到这个区域，其实我们看这些开发商联手开拓北七家这个区域，而且刚才小陈也讲的是有未来科技城在内，我们其实北七家未来这块区域可以对标我们之前海淀的中关村区域，那这样的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北七家其实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嗯 嗯，还有一点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三个项目目前都不临铁，周边没有地铁，离最近的也在3至5公里之内，所以说您如果想赶那个上班族啊，赶地铁去城内上班基本不太可能。 嗯，对， 嗯，比较辛苦。 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下面继续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比如说这位朋友说，总价450万以内，海淀区万柳和苏州桥能入手的小两居，说我在西二旗上班，女朋友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北京，就是北京儿童医院吧，上班，希望距离双方上班的都方便一点，小区新一些的这种住宅。呵呵， 这个实在不太好 找，不太好找。 刚才那位朋友拿着七八百万想在万柳买都不太好找。这个450万之内，首先咱们可以排除法啊，万柳肯定是 没戏了， 对，别想了。 嗯， 然后苏州桥现在，苏州桥这个商圈这个区域，房屋的均价也在10万以上，所以说您要想买新一点的小环境好点的小区，肯定也比较少，或者是说没有。然后您把目标锁定在80-90年代这种6层板楼小区，可能还会找到。然后也不会是那种挺大的，大房子，5-60平左右的，但是也得找。 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我们家有2套房，离婚后还能再买房吗？ 这个现在有2套房是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嗯，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下呢，得看离婚这两套房是怎么分割的。 对，就是现在北京是认房认贷认离婚，那你离婚以后，比如说你要是说假如您的房子都归了对方，您现在变成单身了，那我们还要考虑，就是说您现在是北京户口还是外地户口，那离婚1年以内肯定是没有资格的了。离婚1年以内是按2套来执行，你要是说如果是1人1套，那就再离婚， 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 因为咱们北京的政策就是说，单身只能名下有一套房， 嗯，对，所以还得看您当时怎么分割这事儿啊， 对，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说首付200万，北边地铁周边买房求推荐，这倒没说是在什么区域哈，就是可能都行吧， 北边地铁周边，他就锁定了昌平、 海淀这两个区域差不多吧， 嗯， 是吧？ 再远点可能也行吧。这十五号线都奔哪儿了？也算北边吧？ 啊、对，那也算北边， 就是有点不太方便哈。 对，那咱们以最那个这个200万，比较离城区比较近的区域给他推荐吧。那可以去北苑那边看一看。这个北苑这个地儿现在就跟回龙观一样，也跟上地一样，发展的也算比较成熟，包括那个。有地铁，然后有商业配套， 嗯， 那个还有一个离那个奥森也很近，所以说，日常出行、衣食住行在家门口没问题。那是首付200万，如果首付200万，照着贷款6.5成这么算，可以买一个450万以内的，总价450万以内的，那选择就比较多了嘛，次新房肯定能买上了。 嗯， 买一个2005年以后的这种80平的两居，或者是说，可以买这个北苑这块可以选了就，两居室可以选。那如果说那个不想去北苑，那我觉得北苑有点远。北三环的安贞这块它也是可以买的， 嗯， 但是可能买不了那么大的了，买一个。65平的这种小两居也能拿下来。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专家好，我去年7月份买过一套房啊，由于这个卖家违约，现在已经这个撤销网签了，那我再买房还算是首套吗？建委会不会有记录呢？我名下会有这个房屋交易的一些记录吗？ 您这个房子已经网签，后期呢又把这个网签给撤销了，不计算您有住房，就是说， 您这么想，您买都没买呢，这怎么可能有住房呢？ 对吧？ 这个过于小心了， 对对对， 这个不用太这个在意这事儿。那个您名下肯定不算您有住房， 对， 这都没买成功， 对啊。然后你说你也没房本儿，也没过过户也什么的，这肯定不算啊。 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12年呢交给开发商的这个契税啊，给我的收据后来一直就没管这事儿，到现在18年了，我去他们的产权中心电脑上显示已经出证了，然后告诉我没有提交资料，那现在得重新提交资料来办理这个房本儿啊。那您是想问什么呢？ 我 他是是不是想问怎么办？ 对对， 我分析他是这样的，他把手续给开发商了，然后开发商委托办房本，但是呢房本也没出来，他再去这个产权中心一问，然后显示已经这个房本已经出来了，但是还这个开发商没把材料提交给这部门，应该是这种情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首先找开发商问问他们把这材料。他们肯定把这材料那个给您留着呢，跟他们要材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如果是现在比较好的小区都比较好的开发商都是给委托办房本，催他们一下， 嗯， 赶快把这房本给您办下来。 对，这个没房本真的不踏实啊。这个你说以后你说你买呀卖都不好弄。 对， 还会出现各种问题啊。 对，这朋友也怪心大的，12年交的契税到18年 都几年了，6年了是吧？ 对，这样我估计每年 早催上了，真的 年年都得追着他要这本去了。 对呀，啊，这确实有点心太大啊。 对， 还自己的这个房子还是这个 自己 上心点哈，要不人家谁管这事儿啊？ 是 啊， 嗯， 来，我们关注最后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家的房子是普通的商品房，买的二手房，房本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那在整个卖房过程当中呢，需要我爱人出席办理什么手续吗？还是只要我一个人办理就可以了呢？ 因为您现在是在婚姻状态，那出售这个房屋虽然是您个人的名字，但是一定要征得您爱人的同意，并且他也要到场办理手续。那签字的时候，配偶需要在场，配偶需要填写配偶同意出售证明。配偶不能到场的，这个业主需要填写关于配偶同意出售的承诺书，那在5个工作日内，需要提供配偶亲属亲笔签署的配偶同意出售证明，那若提供不了，则这个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所以就是说，房本上虽然是您一个人的名字，但在整个卖房的过程中，您的爱人是一定要到场的， 有知情权，必须得知道这事儿。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